厄泽特尔先知书第七章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要说吾主上主这样对以色列地狱说，结局到了，大地四极的结局到了，现今你的结局已到，我要向你发泄我的愤怒，按你的行为裁判你，按照你所有的丑行报复你。我的眼绝不怜恤你，一点也不顾惜你，反之我必照你的行为报复你，使你的丑恶彰显在你中间，这样你们必承认我是上主。吾主上主这样说，看，灾祸，那唯一的灾祸来了，结局到了，那对付你的结局到了，看，已来到目前。当地的居民啊，厄运已临于你，时辰已到，恐怖的日子已近，山上再听不到欢呼的声音。现今我就快要向你发泄我的愤怒，在你身上尽泄我的怒火，要按照你的行为裁判你，按照你所有的丑行报复你。我的眼绝不怜恤，一点也不顾惜，反之我要照你的行为报复你，使你的丑恶彰显在你中间，这样你们必承认我是施法的天主。看，那日子却已来到，厄运已定，暴行开花，傲慢发芽，残暴兴起，成为作恶的权杖。他们中将一无所存，他们的财富没有了，豪华不见了，光荣一无所留。时辰到了，日子近了，买主不要欢乐，卖主也不要忧愁，因为怒火要降在一切财富上。卖主虽还活着，但不得再赎回他所卖的，因为惩罚已降在一切民众身上，谁也不能再挽回。无人在罪恶中能保全生命。你们吹喇叭，将一切准备便当，但无人出征上阵，因为我的怒火要降在所有人民身上。外有刀兵，内有瘟疫饥荒，凡在乡间的要丧身刀下，在城中的要死于瘟疫饥荒。那些侥幸逃亡的，到了山中必像谷中哀鸣的鸽子，个人悲泣自己的罪恶，人人双手疲惫无力，双膝软弱如水，身穿苦衣，都为恐怖所笼罩，每人面带羞愧，头顶完全剃光。他们将自己的银子丢在街头，金子为他们成了污秽之物，他们的金银在上主发怒之日不能拯救他们，金银不能使他们充饥，不能填满他们的肚腹，因为金银是他们犯罪的绊脚石。他们既然把自己华丽的装饰品作为夸耀的东西，做成丑恶的偶像和怪物，所以我要使偶像成为他们的不洁之物，我要把它交于外邦人手中做胜利品，给本地匪徒作为掠物而予以亵渎。我要转面不看他们，让外人亵渎我的宝藏，让野人侵入而加以亵渎，并用来制造锁链，因为此地充满了血债，城中充满了残暴。为此我必叫最凶恶的义民来占据他们的房舍，消灭他们傲慢的势力， 并使他们的圣所受到亵渎。当恐怖来临时，他们寻求救援，却没有救援。祸上加祸，噩耗接踵而来。那时人向先知要求异象，却毫无所得。司祭失去了教言，长老没有了主意，君王失声痛哭，王侯惊惶失措，当地居民的手颤动无力。我必按他们的行为向他们报复，照他们的功过裁判他们。这样，他们必要承认我是天主。